唔系，若知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漏。嗱，如果话暴漏本身就系水性，水性已经变成暴漏嘅混浊嘅相啦，咁澄清嘅时候咧，应该就唔系水嘅体啦。啊，唔应该讲暴漏离开空、离开水而有嘅，因为咧空外咧，空咧系冇内空、冇外空，离开空咧就冇水，水之外咧就冇空，诶冇呢个漏。可知道呢个暴漏咧，唔系自生，唔系他生，唔系自然生，亦唔系无因生，所以咧根本就冇生，冇生就系空。空就是空而来造，哦，是故东之行音开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呢四句咧，系就显因缘生法，即假即中，啊，即假咧就系显不空而来造，即空咧，本非因缘咧系即系空，本非自然咧即系有空有不而即系中，啊，呢，这个呢度咧以法合啦吓，欲，啊。果以法利合呢，这个譬如呢，暴漏呢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自然生，也不是无因生，知道无生，是空而来造。这个行音开望呢，就因缘生法，即是假，有假名假相，就显不空而来造。哦，那呢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咧，就显呢个因缘之中。因为咧，唔系因缘即系空，唔系自然即系有，空有不而即系中，显空不空而来中。哦，咁啊，水咧空咧就譬如我哋真心真意嘅心，水咧就譬如我哋嘅状色，暴漏咧譬如第七色嘅行音。行音不是从因增而生，亦不是因这个状色而有，亦不是状色的本体，更加不是离开增而离开状色，另外有一个行音的自性。若果说行音是从因而生的，啊，那么行音是从因而生的，增而生的，十方之法正了增而就应该有行音啦。为什么法正了增而之后再不受这个行音去牵流呢？法已经没有行音了，法是有五音，前次讲过法是有五音，但法的五音不是行音牵流，哦，法的行音是生善妙色了，不是这个行音了。如果话呢个行音系因呢个状色嘅水性而有嘅，咁行音嘅性就唔应该系状色咯，等于爸爸就系仔，仔就系爸爸。但而家咧行音嘅性咧就系状色，哦，咁所以咧咁啊呢个能生嘅状色咧同埋所生嘅行音咧，两者咧冇办法并立在我们眼前。如果是状色而生这个暴漏的话，生这个行音的话，那我们现在应该看到一个就是状色能生，一个就是行音所生。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是看到行音生灭的时候就看不到状色的澄清呢？我们怎样才可以看到行音的澄清啊？要破了行音的生灭法，然后显这个状色的体，即是等于下面经文说生灭灭以直灭现前这个境界。可知道呢，行音呢不是因为状色而有的。若果说行音的体即是状色的话，那破了行音之后，它的体就不应该是 撞色啦，系咪啊？但系咧，啱啱就刚刚相反，小圣人修行修道咧，修到点啊？断咗见思烦恼之后咧，所显嘅就系撞色；破咗行音之后就系撞色。而果撞色嘅体嗱，而果撞色嘅体就系呢、这个。色音的话破了行音，破了它就没有了色音，是吧？但是为什么破了行音就然后显出这个色音呢？所以证明这个行音的体不是色音。哦、应不应该说这个行音离开争议而有？因为为什么争议渐性无内无外的，如果离开争议另外有一个行音的话，变成心外有法，我哋一切为心，心外无法嘅，哦，咁所以咧，啊，我哋知道咧，啊，呢个行音唔系离开争议自性而有嘅，亦唔应讲诶离开藏色之外，另外有行音，因为万法为色啊嘛，一切为心啊嘛，色外无法，法外无色，水外无漏，漏外无水，离水则无漏。所以亦不能够离开这个众色而有，由此可以知道行音的相是妄的，没有真实的体性的，它性就是真的，这个真的性是什么？是二内众性，因为二内众性随缘不变，所以行音呢不变嘛，所以行音呢不是真而生的，亦不是众色有的，亦不是因缘，本非因缘，是本非因缘，因为藏性不变随缘，行音不是离开争议，亦不是离开藏色，亦不是自然有的，非因缘就是空，非自然就是有，空有不二就是中，正是显这个空不空而内藏，所以说行音即是而内藏性。现在呢讲到色音了，受想行都是属于这个思心所，受是前眼耳鼻舌身五色对外境所产生的五色，想是意识分别外面的六层而产生的意识，行音咧系第七色二根吓，烹现呢个法层而产生嘅。咁啊，讲咗八色之中讲到七色啦，而家讲呢个色音咧就系讲第八阿赖耶色。OK， 嗱呢度法咧又首先以一个比喻譬如嚟譬如呢个色音，譬如有人。彩平骑平，塞其两行，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响他国。色音当知，亦复如是。呢、这个譬如啊，相当古怪吓。平骑平，平骑平咧，平骑咧系印度话，叫做嘉陵平骑，系一种鸟嚟嘅。哦，这种鸟的声音呢很美妙，颜色又很靓、啊、因此呢、啊、很多印度那些商人、啊、就喜欢将这个鸟的形呢做一个瓶、哦、做个鸟的瓶呢，前面呢是不是有口的，后面尾巴呢也有窿的，所以两边有窿的，有孔吓，咁咧呢、这个呢、这个瓶中根系咪有空根啊？有空嘅 ，OK。咁咧，我而家我揾唔到两一个瓶有两个落空嘅，所以我攞唔到出嚟做教具吓。咁、啊、你要知道，瓶里边呢头有空，呢头有空，中根亦有空，系咪啊？咁有一个傻人咧。他就将个瓶咧塞咗呢边，塞咗呢边。哎，我中间嗰啲空间空气咧，我带响美国，带嚟香港送俾我朋友咁。呢、这个空吓、啊、系当礼物。 所以话千里远行，仰响他国。咁啊，识音当知耶佛意思，呢个譬喻啦。吓，因为譬如嚟嘅，我呢次我冇带，冇将个瓶带啲空嚟送俾你吓。咁呢个譬如吓，譬如乜嘢色音？色音系指大白阿赖耶色。啊，印咧呢、这个印咧，譬如我哋做叶，叶力种子吓、啊，叶咧系带我哋去边度去边度。点解你咁多家庭唔投胎，偏偏投落你爸爸嗰个家庭呢？边个叫你噶？业，你同佢有缘分，吓，同佢有恩缘，你咪欠佢嘅，佢就系佢欠你嘅。唔系你就唔会投到佢家。吓，点解你唔中意去投有钱佬嘅家，去投到嗰个穷等人家呢？咁又系业，业拉你去嘅。你前世冇布施啊，冇种福啊，咁你又要入穷鬼嘅家咯？啊，点解咁多人唔生嚟香港，要生去中东嗰啲细佬哥，瘦到骨瘦如柴？你睇美国啲儿童几享福，系嘛？中东嘅儿童点样？人间地狱相比，啊，食都冇得食，头就咁大，手咁细，哦，呢个就系业。业带你去边就去边，就等于一个人带咗呢个瓶，哦，瓶咧就譬如众生啦，业带咗众生去投胎，哦，两孔咧譬如乜嘢咧？譬如众生嘅圣二根同埋浮尘根，你哋有圣二根，知唔知圣二根系乜嘢啊？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圣二根，浮尘根咧睇到了，哦，有样俾你睇到嘅。咁啊，个瓶中两行咧就等于呢两种根吓，塞其两行咧就系话众生咧，众生咧响呢个圣二根同埋浮尘根呢个身体里边咧，执着呢个我执同埋法执，产生呢个我执同埋法执吓。千里远行，仰响他国咧，就譬如呢个业咧，牵住呢个色心咧，系流转到六道轮回，人间天上啊。咁舍呢度舍咗身，就去嗰度投生啊，为物所转，呢、这个系名因缘生法啊，系讲呢个因缘生法。咁啊，呢个因缘生法本嚟就系空嘅。咁啊，法咧跟住讲呢个因缘生法点解空呢？咁嗱，佢话阿难啊，二时虚空，非彼方内啊，非此方入。二时阿难欲彼方内，执本瓶中，既似空去，依本瓶地应少开空。若此方入，开孔倒瓶，应见空出。譬如这个空下，不是从出发的地方来的，也不是从到达目的地这个地方入这个瓶，瓶中的空里面没有出入的、okay? 等于我在美国带一个瓶来，瓶里面有空，这个瓶里面的空呢，不是在美国将空灌入去带来的，如果我将美国一发虚空塞咗落个瓶带嚟咧，美国就应该少咗一嚿虚空，事实上冇少到。如果带到嚟呢度咧，呢、这个虚空系可以有入嘅咧，就应该有出。打开个瓶孔咧，倒出嚟，而睇到有空气走出嚟，空气冇喐到，冇走到出嚟，空系冇喐嘅。等于乜嘢咧？咁等于呢个色心啊，呢、这个众性啊，如如不动。你去天上，啊你去呢个假形象去啫，呢、这个状性不动，冇根治你去，哦，生而自性冇去到，你落地狱佢一样冇去到，哦，遍开空尽法界，呢、这个状色吓，周遍法界清净本源，周遍法界冇喐到嘅，你喐咧 只是瓶里面的空。怎样讲啊？真义自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瓶里面的空呢就是大白色阿赖耶识了。将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藏色呢取了一部分放了落这里了，阿赖耶识了，就等于瓶中的空。瓶中的空，瓶中有空，阿赖耶识的遍开空清净本然的真义自性没有小道，瓶中的空没有出入的。虽然是这个色心带你上天堂落地狱，是瓶里面的空带去美国带回来香港是有所害，但是这个 本身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开空没有小道，没有出没有入，明白吗？这个大白阿赖耶识就是这样了。大白阿赖耶识就是等于将个空入了在瓶孔里面，真义自性等于化界的开空。虽然入了瓶空带了上天堂落地狱，这个真义自性没有减少到。虽然是你成了法呢，等于打破了这个瓶，打破了这个瓶，这个阿赖耶识怎样归于这个自然，归于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个周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个真义自性没有增加的，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来不害。这个就是讲这个藏性，色性是有生灭，带你上天堂，带你落地。所以呢古人说，圆宗法师说，开后来先作子央，人死的时候呢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作用了。受音、行音、想音都没有作用，你打死人一下他没有感受的，他不会生气的，你吃他一口他不会爱的，没有受音，你跟他说话他又不会了解的，他没有思想。你说你想什么，你去做什么，你喜欢善喜欢恶，他不会，他停止了想念了，冇受音，冇想音，冇行音，有乜嘢？有色音。所以呢，文崩帝不害啊，唯有业随生。你所做嘅业呢，创咗嚟呢个阿赖耶识嘅心里边，等于呢嗰个平骑平啊，嗰个隔咗呢个空，空根响佢个。里边，佢里边咧就有呢个空间嘅形象啊，所以咧佢你去到边都带到去嘅呢个瓶里边嘅空间，即系我哋上天堂带咗呢个阿赖耶识去天堂啊，落地狱带咗阿赖耶识落地狱。但人死嘅时候咧，乜嘢都停顿啦，阿赖耶识未停顿，最后佢先去嘅。哦，所以咧我未试过吓，人哋话。人死的时候呢，你摸一下他呢，头壳顶暖的呢就上天堂，脚板底暖的呢就落地狱。哦，就落地狱。心口暖的呢做人，但是我劝你就不要摸了。因为为什么呢？他痛苦，因为这个色音未走的时候呢，你摸佢，佢就有感觉，好似刀割佢一样，佢好苦恼。好苦恼嘅时候咧，佢就会嗔恨心，嗔恨心一起咧就堕落。嗔恨心一起啊，原嚟作业咧有善有恶。你一生念佛都好啦，你临终嘅时候一念嗔恨心咧，你即刻堕落。强啊！嗰、那个时候临终嘅时候，渺渺茫茫，唔知道去边。你突然间亲身起呢种业力，好强啊，就带你去。嗱，讲故事啦。梁武帝系好崇拜呢个智公和尚嘅，咁佢啊叫嗰个智公和尚，吓嗱，佢拜佢做国师，系师傅，你睇下我哋国境里边啊。国家里面有啲乜嘢修行嘅和尚，请嚟俾我供养修福啊！好啊，呢、这个 这个智公禅师呢就去请好多和尚嚟皇宫，皇帝呢就封刑，自然封刑啦。封刑呢，皇帝就睇中其中一个，这个人修行都几好喎，师傅你都几有眼光啊。禅师就话，好就好啦，可惜执着啫。梁武帝呢就以为他师父小心眼妒忌，我赞他好你就说他执着，你当然妒忌了。禅师就说，你不信啊，你听日再请客，你就摆他去最尾最尾那个座位给他坐，你看他怎样了。 OK， 皇帝照做了，叫做那个禅师呢就真是不高兴了，那个老修行人真是很不高兴。但是他都想到，算啦，几十年修行何必为了个座位在那里计较呢，他就不发作了。那吃完饭之后呢，个皇帝就说，师傅你说他小气，他没有小气到，他就一样照吃咯，他没有发脾气啊。他说，他心里面已经发紧脾气了，不发出来咋。你试下啦，你听日再试下啦，你听日啦又再摆个，叫他坐在那里，然后呢你就将啲物质呢，啲布啊金钱啊嚟布施俾所有人，偏偏唔俾佢，你睇下佢啦。OK， 佢就故意教个宫女呢就送啦。每个人发教呢喜欢结缘的，是吧，七二十五呢又给红包啦，我们出家人又受人的红包啦， 又受人的物质啦，是吧，布啊日用品啊都是这样啦。那他呢当日呢又是很多很漂亮的日用品，有几匹布，那些宫女呢就每一个禅师的侧边呢都给一大包东西放在那里给他。然后呢派到他那里呢，他看下他，故意啊故意看下他，咦你这个样子有什么资格受我这包东西啊，不给。那个禅师真的可以，真是所可忍可忍，你已经摆到我末席都看不起我，现在连餐钱连红包连礼物都不给我，一嬲一名呜呼死了，激死了，几容易死的，因为他老了嘛。好了，那个禅师呢知道错了，闯了祸，闯了祸，快点快点。因为呢又啱啱呢那个宫女派给他呢那匹呢就是很漂亮的布来的。他贪就哦几得意啊嗰块布的，就偏偏唔俾佢，佢又嬲咗，一嬲就嬲死咗。佢咧就走咗去五里公路以外咧，投胎咗做孔雀鸟，五颜六色嘅个身体。咁嗰禅师咧，快啲快啲派人嚟，快啲急马追，派人去到边度边度嗰棵树嘅下边咧，有只鸟斗响度，鸟斗里边有一只。雀仔，雀仔是五颜六色的，快啲捉佢翻嚟。系佢名字叫做呼海，呼海禅师。佢话雀仔个身咧有呼海两个字噶，快啲捉佢翻嚟。咁啊，真系咧快马加鞭走嚟捉啦，捉咗佢翻嚟咧，个禅师咧一捻杀生啦。呢、這个时候捻死咗只雀仔。个禅师呼海禅师翻身了，个色神翻翻佢个哦，咁呼海禅师就忏悔，唉，都系我唔啱。如果唔系国师你教我，我堕落做畜生啦，系我唔应该有嗔恨心，有呢个发脾气有嗔恨心，即刻堕落，一生修行老修行尚且堕落。所以呢我讲这个业力很重要，业力呢一生做的善恶业呢最重要是临终的时候，所以呢你临终的时候你一摸它，它一嗔恨心呢它就堕落了，所以就是不要试一下看一下去哪里，不要试一下了。